许多浅浅的思念，就是不见真实的爱恋。阳光和煦，巧妙的容

声道来。Homeboy Production， 李红夏雨，马后波剑。四个哥们儿，杜洛轮框的试顺，今晚我的目的明确，带劲大到全世界，加入了京剧昆曲 hip hop 建立新的格局，今天突破新的曲风，才有新的盖世英雄。把收音机开最大声，听见的声音又是五声道白的夺命，又最流行，要模仿他真的不容易，他的唱法独一无二，这种艺术数一数二，希望帮全世界的华人唱出大家的心声， 大家的心声。而且啊，我是周笔的话 期待看见我的， 看见我的， 什么都看不到。该是英雄真的到来， 该是英雄到来。 期待看见我的， 看见我的， 什么都期待。该是英雄穿上舞台， 世界是舞台。 期待看见我的， 看见我的， 看什么都看不到。该是英雄真的到来， 该是英雄到来。 哎呦， 一位盖世英雄要上台了，欧阳靖在哪儿？ Was chilling, Lee home. It feels good to be home. I got this good to be known. So I'ma chill on my throne. Yes, I keep it blazing. From Shanghai out to Beijing. Stop in Taiwan, back to Hong Kong, where they stay doing they thing. This is something special. My culture is so contagious. They wanna know about us. We've been around for ages. A couple thousand years. A bunch of pioneers. Just artists and scholars making noise. It was loud and clear. Ayo, the future's here. The revolution.Solution's near. Chin got the solution for the pollution in your ear. Switch it up. 不使问，你实同意。做英雄系唔容易。But yo, you ain't gotta take it from me. Just listen close to Lilo C. 而且啊，我是周笔的话，你忘成阳奉阴，力拔山河天，红威震撼人雄。 Let's go. 想走，你说的是我不想走，你说的是我从来不。 说的是我离不开柔柔，我不能证明是与否，我也不想证明是与否，这不是我你分开的理由。